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第三节嘅大香港早晨啊！咁样咧，今个星期日咧就呢、這个咁样嘅香港空勤人员总工会咧，就住呢个咁样嘅梁特首特事特办叫机场保安帮佢个女攞行李嘅事件咧，咁就非常之不滿，同埋咧，尤其是咧不滿咧呢個咁樣嘅 民航處 處長 嘅處長嘅發言，咁啊同埋嗰個聲明就話人人都可以咁做嘅，慣常都係咁樣。 以前有，以後都會有。 以前有，以後都會有嘅咁樣。咁係嚟緊就會發起一個行動啦，就會有呢個機場嘅集會啦咁樣。咁大家都期待呢個集會啊，即係大家都覺得以為喺機場哇搞喎大件事喎大談喎咁樣。其實要去公民係去嘅機場示威嘅，一啲都唔大談嘅咁樣。咁係咁當然呢件事亦都引起咗好多人嘅關注啊。咁嗰個牽涉到嗰、那個航空安全嘅問題啦咁樣。咁今個星期日咧就空總咧就會呢、這個搞一個咁樣嘅集會，咁我哋咧就住呢個集會咧，同埋呢個行動咧，咁我哋咧就今日咧就會訪問呢一個咁樣嘅工會總幹事啊，吳敏儀啊咁樣，咁我哋咧而家咧就交俾阿譚仔咧，你睇下手忙腳亂咁樣咧，就嘗試咧就試下打電話俾呢個空總嘅總幹事吳敏儀咧，就問一問關於今個禮拜日嘅行動嘅詳情同埋細節嘅咁樣，咁就估計就應該好多社運人士啊，各黨各派啊，因為選舉年啊，咁樣都會參加噶啦，咁樣。 每個黨都有出到 post 話要叫大家參加啦。基本上所有政黨都叫曬。 係啦，咦？咁我哋電話旁邊就似乎已經接通咗啦，咁我哋睇下先。 喂， 早晨。 早晨 你好，早晨你好，系我系时报主持黄杨达啦，你好早晨。咁 早晨黄杨达， 系早晨。我想问一问咧，嚟紧咧今个星期日咧，你哋会举行呢一个咁样嘅静坐嘅集会啦，咁样咁系，其实可唔可以讲一讲你哋空总呢、這个行动嘅立场同埋嗰个诉求或者个期望系点样咧？ 首先我哋立场当然就係因为唔满意民航处长呢较早前俾咗两次回复我哋啦，咁佢都係无法解答呢到底呢喺安检呢一件事情上面呢点解係可以由第三者代办咁呢一个嘅关注。咁而且呢就一直佢嗰个嘅态度都係太过含糊啊，咁所以我哋即係觉得唔滿意啦，咁亦都要佢重視空總所帶嚟嘅關注嘅時候，佢係應該正正式式回覆咯。 係，咁但係其實咧，佢民航處咧都已經咧係有聲明咧，係講到咧，其實佢係不嬲都係可以咁樣做嘅。 佢所講嘅可以咧，就係話由第三者代檢啊嘛。 係。 咁而同我哋嘅業界真正嘅操作就係有個距離啦。業界知道嘅，同埋多年嚟嘅操作都係唔可以個物主同個物件分開嘅。咁而事實上真正嘅一面就係一旦物主同嗰個物件分開，會帶嚟嘅保安風險係對航機構成好大影響㗎嘛。咁你帶咗啲乜嘢，你話檢咗啫係咪，你由第三者代理檢咗嘅時候，呢個第三者已經有個問號啦。第二，檢咗嘅物品會唔會其實都係爆炸品、危險品、違禁品嘅時候，個責任屬誰呢？最後演變成空難啦，咁嗰幾百條命點解要無辜咁樣犧牲呢？咁呢一啲都係我哋作為空中服務員非常之關注嘅。 係，咁我想問一問呢，你哋嗱嚟緊啦，星期日就會舉行呢個咁嘅靜坐集會啦，你會有冇啲具體嘅訴求係希望民航處或者係香港政府係會有一個點樣嘅回應俾你哋先至認為係可以接受呢？ 嗱，佢以我哋而家演見到，佢應該唔會咧，立即馬上會有一個唔好意思，有一個完整嘅答覆，可能仲要有一段時間嘅大家出嚟多一兩次唔同嘅集會都唔出奇，先令到佢咧正式有個講法啦。咁我哋期望佢要正視啦， 甚至佢最一定要承認翻自己當初係咪失言啦，講錯咗啦咁。如果唔係咧，佢就要俾到啲引經據典，黑與白嘅白紙黑字嘢，大家睇到係咪真係有一啲咁樣嘅講法？人同埋個手提行李竟然無需同行同檢啊咁樣。咁我哋希望最緊要呢個集會第一啦，嗱而家大家喺唔同嘅平台咪見到好多都點樣唔同意政府或者即係佢呢個解釋唔滿意啦，又或者對處理事件係咪有特權呢啲都好多睇法嘅。咁但係都係全部都喺網上啊，唔同嘅遠性平台咋嘛。咁我哋希望俾一個真係實實質質嘅集會活動呢，都睇下係唔係真係咁多人先。可能啲人講嘅啫，喺鍵盤上面嘅啫，咁我哋想見到真正嗰個人數呢，亦都話俾政府聽，原來關注嘅人有咁多，你唔可以再逃避囉。 嗯，咁會唔會有一個可以話係直接啲嘅一個訴求，就係、是具體地就話會要求民航處收返嗰一番說話呢？ 其中一部分啦，咁另外都係澄清到底係唔係有特權啦，咁呢一個都係重要嘅。因為如果佢係有特權，有人有特權，我唔理佢係邊一個，係應該 well defined 嘅，係寫得好清楚，喺邊一度俾我哋睇到，公眾睇到，而且點樣行使，咩情況之下行使，呢啲唔需要呃我哋㗎，亦都冇得收埋㗎，係咪？咁我哋希望佢清又楚去俾我哋知囉。 嗯，我想問一問咧，其實以你哋一班航空業嘅人嘅業界嘅人士咧，其實又有冇一啲白紙黑字嘅條文係列明係嗰個行李係必須要跟身攜帶去通過安檢嘅咧？ 嗱，喺我哋入職受訓至到我哋每年更新嘅考試，每年都要考試嘅，我哋嘅時候咧，佔大部分嘅課題都係講緊航空安全， 係 同埋緊急嘅疏散程序。咁喺呢一度呢已經係毫無含糊，係人人都係講緊手提行李，其實連托運行李都係㗎，係要跟住嗰個人嘅。但係跟到去邊度呢？跟到 check in counter 啦，咁跟住你就 check in 啦，而且記唔記得 check in counter 咪動咗幾條問題喺度嘅，又問你係咪自己 pack 啊呢啲。咁為咗要證實到嗰件物件呢你自己係熟悉嘅，係自己知嘅，咁先解除咗嗰個 ownership 嘅問題先。咁跟住處理完嗰個托運行李就自然手提啦。但是每一個人坐飛機嘅情況係得嗰幾種嘅啫嘛，冇行李，冇完全冇行李，佢就咁兩手平平坐飛機，有手提有托運 ，OK， 另外有手提，係嘛？咁我哋嘅訓練一路話俾我哋聽，仲有第四種得翻個物件嘅就叫 unaccompanied 啦，唔見咗個主人嘅咁。呢幾樣我哋係好清晰，我哋知道嘅情況係咁多。個僱主訓練我哋嘅時候，亦都係講得毫無含糊。呢一個情況係咁，咁而家針對嘅就係嗰個人同嗰個手提行李呢一個 scenario 咧，就係人與手提行李係一定要喺職場係帶住嗰個物件。點解呢？因為連咧機場保安公司佢哋遵守緊啊，國際民航組織俾佢哋嘅一啲指引咧，都係話去到檢查台嘅時候，第一件事就係要確認翻嗰個嘅擁有權先，個物件屬誰嘅。咁呢啲已經係檢咗幾十年都係咁，我哋咁多年嘅訓練知道嘅都係咁，係絕不含糊嘅。咁頭先都提過，就係話當呢一個物件嘅擁有權擁有者，佢委派第三者當佢代佢去檢喎。咁呢個代嘅情況呢，就真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如何去確認㗎？點解可以咁確認㗎？點樣確認法？而家全部呢一 part 政府避曬，淨係答你見到張炳良又係咁講，係咪？之前阿處長又咁講，得㗎喇，檢咗㗎喇，佢係檢咗㗎喇喎，咁邊個幫佢檢得㗎？有邊一度話可以代檢㗎？你答我哋咪得囉，我而家都唔係話你錯，你拎到出嚟咪得囉，又拎唔到，有咩話檢咗，咁呢個咪就係個安全隱患啦。如果嗰個保安係假嘅，航空公司雖然係假嘅，運咗個炸彈上嚟，炸你定炸我呢？是不是啊？我覺得要負責任咯。 是。我想問一下呢，由你哋空總發咗個聲明啦，要求佢交代啦，之前有個期限就係星期二啦，到琴日再去發一個新聞稿同埋聲明，就係話嚟緊會星期日會有行動啦。民航處或者政府方面有冇人去聯絡過你哋去要求對話，或者係嘗試去解釋啊、平息，有冇做過呢啲咁嘅舉措呢？ 冇，我哋記得星期一佢答咗一次，就話一般乘客呢都仍然同行同檢。咁問題就喺呢度啦，你寫得一般係咪真係有非一般啊？咁呢次呢個事件係屬於喺一般嗰個組別定係非一般嗰個組別 佢無端端又增加咗一條問題出嚟。咁你如果係咁嘅時候，你咪越搞越亂。咁佢 so far 咧就冇亂嗰個空總話對話，空總樂意同佢對話嘅，我哋唔介意嘅。你要你同我哋對話得，唔好再同我遊花園啫。你清又楚解俾我哋聽，因為我哋日與日咁多班機，我哋而家都好擔心。咁大個安全漏洞，你咁樣揭露咗出嚟，啲恐怖分子好聰明噶嘛，佢哋一定喬裝到同平常人一樣。咁你話我哋擔唔擔心？唔擔心就呃你嘅啫。 嗯，咁好啦，我問問翻嗰個關於星期日嗰個咁樣嘅靜坐嗰個行動啦。你期望會有幾多人出席參與咧？或者你估算？ 嗱，我哋最初咧個舉辦呢一個靜坐都係諗住幾百人嘅啫。 嗯。 但係咧，而家唔同嘅平台嗰度都見到啦，真係我相信真係唔少啊。咁我哋都已經開始朝住一個即係組織一個大型活動嘅方向咧去準備呢件事。咁喺呢度都提醒所有朋友，我哋知你關心，我哋都好多謝你哋關心空中服務員安危同埋你自己嘅安危嚇。但係咧都真係希望大家可以幫幫手咧，就係、是我哋真係一個靜坐嚟嘅啫，會有開始時間、結束時間嘅。 係。 咁靜坐完咧，就真係大家係離開嘅。 係。 咁就冇其他嘢噶啦，咁樣。 我想問而家嗰個集會嗰、那個位置咧，係喺邊一個位置啊？唔好意思。 嗱嗰、那個真正確實嘅地點尚待我哋稍後今日晏啲嘅記者會去 confirm 啦。但係咧，我哋一路傾緊咧，都應該離唔開咧到港大層嗰個範圍嘅啫。咁你知嗰度雖然話好大，但係人多起上嚟咧，始終地方都有限啊嘛。咁、請大家咧個行裝一定要輕便咯。 嗯，係因為其實佢唔會聚集到好多人，因為如果你 expect 最初都估算幾百人，咁而家咁樣嘅 noise 嘅情況底下，就可能真係會有上千人。咁其實就已經塞滿曬個大堂噶咯喎， 有機會噶，咁變咗我哋都一路會監察住個情況啦，都希望大家都一路 check 住我哋嘅 Facebook 啊等等咧，睇住嗰個人流嘅問題啦。咁我哋最重要嘅，我哋自己都咁介意安全啦，我哋舉辦活動都好注意安全。咁如果真係去到一個唔安全嘅情況咧，我哋自然咧有適當嘅公佈。咁但係我哋首先都希望嚟參與嘅人士都真係要明白同埋合作先。我相信機管局佢可能都會幫手已經諗緊，就係萬一當時亦都有乘客嚟出嚟行出嚟㗎嘛，佢哋到機嗰啲客 係 啦，會唔會做一啲分流啊等等嘅工作啦？咁我哋而家都仲同佢喺度磋商緊。 對，嗰、那個係即係抵港嗰個大堂嚟㗎嘛，係咪？咁嗰、那個 我哋首選係嗰個位置啦，梗係唔想上 departure 啦，你阻住人哋坐飛機。 係，咁但係佢其實佢出嚟都係得嗰個位嘅啫嘛，係咪？我想問，即係抵港嗰、那個 我哋知嘅真係得嗰個位，但係至於佢可以設計到點樣去分流到咧，咁呢啲要睇一睇機管局佢想點樣話俾我哋聽先啦。咁同埋都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嘅個位置，最緊要係想出嚟嘅客嚟，佢有通道出得到啊！我哋又唔好 block 實曬人哋啲主要嘅出入口啫，咁解。 係。咁係其實頭先一開始你都講少少，不過我即係想再問多一次咧，就係、是、好啦，我哋假設今個星期日都應該會而家預想啦，人數出席嘅人數都應該唔會低㗎啦，咁樣咁亦都出嚟有效果啊、畫面啊，都應該係會有一個比較可觀嘅人數嚇喺個機場嘅大堂度喺度靜坐集會，出到一個咁樣嘅。場面之後，你會估計當局會點樣回應你哋 咧？我哋如果大家而家都係假設啦，係咪先？咁我就覺得佢應該都仲會語言藝術一輪嘅，會嘅。咁但係咧，佢之後應該會個講法只可以真係更加收窄，到底應該係點樣講，甚至會唔會當時？佢哋其實有人係處理得唔夠好等等呢一啲咯，我哋期望佢係咁，咁跟住演變落嚟會唔會成為變成同空總對話同邊方面對話，去將呢件事真係要化解咧，就睇下佢哋真係想唔想呢件事去化解啦。 嗱，呢個係比較良好，雖然良好嘅預期已經預咗佢會語言藝術啦，但其實呢個都係相對良好嘅預期啦。好啦，如果出到嚟嘅效果係民航處或者係所謂當局啦，佢直頭就係堅持就唔係喎，係可以咁做喎。你哋幾多人靜坐，其實我哋嘅講法都冇改變喎。空總有冇思考過下一步行動有可能會係點咧？ 都有嘅。咁其實最主要咁多個委員裏面咧，都有一啲想法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就覺得聚焦咗今次星期日集會先。咁、如果咁早講咧，有少少要挟人哋一啲嘢咧，我哋又唔中意咁樣。因為而家始終唔係勞資爭議啊，啱唔啱啊？咁嗰個對象唔係僱主啊嘛。咁我哋嗰個做事嘅方式，或者都真係要有少少微調。咁我哋希望大家都同我哋一齊啦，即係監察住呢件事嘅發展。先處理好星期日嗰個集會，跟住落嚟點做呢？空總唔會賣甩大家嘅，我哋都希望，如果就算再有後續嘅工作呢，都唔會遺漏咗公眾嗰份。 OK， 好，咁就今日晏晝會有記者會，會有其他詳情會公布嘅，係咪？ 會㗎，會㗎，會㗎，應該都幾多媒體嚟採訪，因為我哋見到即係好似好多人有一啲講法喎，對於嗰個定座咁，我哋都希望釐清翻佢啦。 OK OK， 咁我哋就期待你今日晏晝嗰個記者會同埋星期日嗰個行動啦。今日多謝你接受我哋訪問，多謝曬，唔該。 唔該曬 ，Thank you， 拜拜。好，咁就人哋未講完拜拜你就 cut 咗，唉，真係 冇禮貌。 阿譚仔，你係所以上次個投票話你冇禮貌咧，都有啲原，都原來都有啲。 上次個投票有譚仔份 嘅。有啊，湯姆堅持，湯姆堅持要加埋譚仔，所以有啲人哋講緊拜拜講到一半咁樣 cut 咗，啊，真係大鑊嗰啲咁樣。咁就我覺得其實。我當初對嗰個期許都係差唔多咁樣，咁同埋我又補一句講啦，其實我又唔認為喺機場現階段可以進行一啲激烈嘅行為，點解咧？我認為唔係主辦人接唔接受嘅問題，唔係大台接唔接受嘅問題，我覺得香港人係唔接受的。我認為香港人唔知道，我可以預言俾大家聽，我想象星期日嘅集會係95% 都係大家坐定定嘅，最多有人叫囂下嗌下啲大聲啲口號嘅啫，基本上都係坐定定嘅。就算只係咁樣咧，我都話俾你聽，會有啲人喺度鬧話啊，阻住啊，唉，香港經濟崩潰啊，唉，唉，香港嘅零售業啊，就係俾你打擊曬啦，旅遊業就玩完啦，嗰啲咁樣，我相信呢啲聲音係會此起彼落， 影響香港形象啦，旅遊形象， 同埋我覺得民航處係會維持佢哋嘅原判嘅講法嘅，咁所以我覺得星期日嗰個靜坐集會，只嗰個星期日靜坐啦，係其實只係嗰件事嘅。 一個表態 前奏係啊，只係一個起始嘅，係因為你未睇到個政府有幾離譜，你要靜坐完，你先再具體進一步睇到個政府有幾離譜。 因為佢一定要就住呢個罷局啊呢一個嘅靜坐回應嘅，咁回應嗰一個 回應一定離譜，個回應一定離譜，寫包單，寫包單 ，OK， 我黃仁達向你保證，我可以代表民航處向你保證，一定離譜。可以話不負眾望，係嘛？大家拭目以待。OK， 好，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